公认的降低柴油机颗粒物排放的最有效的手段，过滤效率可达90%以上。所以说呢，这些后处理技术随着标准的不断严格，也成为了柴油发动机系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了，也是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请您了解一下。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1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高空受偏西气流控制，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出行，只是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渐浓，上班上学的朋友请适当的添加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那么预计未来3到4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天，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上情况是这样的，这一时段东西二环、三环、四环南段南向北，北二环环路东段的西向东车流量大。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建国路、广渠路、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南苑路、刘湘路、蒲黄榆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杏石口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流集中。高速方面，京藏高速进京、机场高速进京、京港澳高速进京目前交通压力都是比较集中的。 再次走进张恨水，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忧世之思的抱人，新旧婚姻中的暖男。在谢喜章的新作《张恨水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逐渐面目清晰。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透过《张恨水传》再次走进张恨水。第一道题就来了，张恨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是什么呢？ A. 春明外史， B. 金粉世家， C. 啼笑姻缘。 张恨水呢，可能对于他更熟悉的是很多人了解的他的一些作品后来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比如说像金粉世家呀，比如说像啼笑姻缘啊等等。那么他呢也是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哈。那么我们的今天呢就要邀请张恨水传这部书的作者谢喜章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重新来认识张恨水。那么您知道张恨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是什么吗？ A. 春明外史， B. 金粉世家， C. 啼笑姻缘。来，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想看明清家具精品，故宫可以说是不二之选。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近日表示，位于故宫 博物院南城墙下的南大库家具馆本周将以仓储方式向观众呈现2000多件明清家具精品。故宫收藏着6200多件非常珍贵的明代和清代的古典家具，未来要陆续把这些家具全部展示出来。今明两年，故宫的瓷器库房、古建筑构件库房、书板库房也将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开放。这样一来，到明年年底，故宫博物院超过186万件文物中，会有 8% 的文物有机会和观众见面。说了古色古香的明清家具，再来说说充满创意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即将于9月22号至10月7号举办的国际设计周以致敬生活为主题，期间将有近千项文化创意活动走进市民，覆盖京津冀地区的各大文化创意场所。主题展览致敬中国设计40年将于设计周期间在中华世纪坛展出。2018设计周主宾城市丹麦哥本哈根将于9月26号至10月5号在751 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还有东城区的青龙胡同等地组织举办主宾城市开幕活动、主题展览活动。月5号在751 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还有东城区的青龙胡同等地组织举办主宾城市开幕活动、主题展览活动等等。北京设计博览会将于9月21号至25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再来关注一家创业创出来的博物馆。最近在中国创业地标海淀苏州街附近的创业大街上，中关村第一家创业博物馆开业了。博物馆分出了电脑区、手机区、游戏出版物区等不同的陈列区域，几百件看得见摸得着、见证了几十年科技发展历程的老物件诉说着他们的故事。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还贴着一张写着门票随喜的二维码，扫码付款买门票，3-5块不嫌少。如果想为博物馆出一份力，捐个几百元的钱来买门票也是可以的。对舞蹈艺术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节系列活动日前开幕。本次参演作品大多充满创新性和实验性，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国标舞、环境舞蹈、百姓健康舞和街舞。其中最具话题性的舞蹈作品环境舞蹈作品是选取了国际标准舞、环境即兴、半影还有撞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同样是以环境舞蹈为主题的实验性舞蹈，但无论从内涵或是形式来看都是各有特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玩电子游戏还能让人离婚吗？英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以来热门电子游戏《堡垒之夜》和200多起离婚有关。这是一款第三人称射击建造游戏，游戏推出仅一年就吸引了全世界约1.25亿玩家。据估算，平均每个月有4000万人在玩这款游戏。但是今年以来，由于沉迷游戏，把《堡垒之夜》列为离婚原因的离婚申请约占今年4665例离婚申请的 5%。 此外，沉迷色情网站和社交媒体也是导致一些英国夫妇离婚的原因。电子技术的影响不仅在生活方面，还体现在职场上。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5年，机器人将承担职场中超过一半的工作，尤其将在会计、客户管理、邮政、工业和文秘服务等领域取代人类。报告说，现阶段 29% 的工作由机器人承担，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升到 52%。机器、算法或用于解决问题的电脑处理程序都将发生快速变化。另一方面，这将创造 1.33 亿个新就业岗位，从而弥补目前到2022年间被取代的7500万个岗位。报告说，终身学习和提高适应性将成为一种全面趋势。在网络时代，不仅人们担心自己在职场掉价，天外来客也有可能掉价。英国地理学家担心苏格兰斯凯岛一处陨石坠落遗迹遭到毁坏，因为网上竟然有人出手源自这儿的陨石，而且只要 9.99 英镑，约合9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块。据报道，伦敦大学地理学家发现，这个网络卖家手里有至少10块陨石，只要一顿鱼和薯条的饭钱就能买到一块6000万年前的石头，他们认为真是太疯狂了。 经过联系之后，这个卖家已经下架了所有的陨石。当地机构说，擅自采集陨石样本属于违法行为。您的家中经常会用到消毒剂吗？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频繁使用家用消毒剂或许会让孩子肠道菌群发生改变，进而导致他们体重超重。研究报告显示，相比家里不常使用消毒剂的婴儿，家里每周至少两次使用杀菌消毒剂的婴儿，肠道内毛旋科菌水平明显偏高。到他们三岁时，毛旋科菌水平较高的孩子，身高体重指数高于家里很少使用清洁剂的孩子。不过研究人员说，还需要深入研究才能确定消毒剂使用和常见肠道细菌增多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秋假期临近，为您介绍一下地铁方面的出行提示。9月22号到24号，地铁所有线路将视客流情况随时加开临客，方便大家出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4号线动物园站可能会迎来较多带孩子出游的乘客。9点到12点出站乘客较多，乘客可以错峰出行。同时携带婴儿车的乘客，请尽量从动物园 A 站处的直梯出站。中秋假期就要来了，十一假期还会远吗？您有出游计划了吗？市旅游委最近推出了20条十一红色游主题线路，将本市16个区重点推荐的红色景区景点串联成古韵红都地标之旅、博物典藏文化之旅、重温历史古村之旅等20多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线路。比如主打博物典藏文化的朝阳区，游客可以在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传统民俗，走进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体验中国56个民族不同的人文风情，还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感受中国现代文学宝库的魅力。想要切身体验其博物馆奇妙夜的朋友请注意，日前中国科技馆建馆30年来第一次开放了夜场。科学之夜里，观众可以根据兴趣在古代科技、生物进化、太空探索等5大科幻主题中自行选择探秘科技馆的路线。科学之夜还特意为观众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惊喜，就是虚拟现实版的吃鸡游戏。从即日起到24号，每天的19点到21点，都将有不同主题的精彩展览和活动在科技馆上演。您可以登录中国数字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活动。床上用品的质量好不好，关系着人们能不能睡得放心。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了床上用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0种样品中有29种样品所有测试项目都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占样品总数的 58%。 其余不合格样品的主要问题是规格尺寸偏差率过大、纤维含量不达标、 pH 值不达标等等。不达标产品中不乏国美在线、聚美优品这样的主流网购平台上销售的产品。所以呢，市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网购床上用品时尽量优先选择明示标志齐全的商品，优先选择原料为纯棉、斜纹结构、纱织为60支的产品，这样的织物比较柔软和爽滑，优选等级为1等品的产品。 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聪晨，我给大家朗诵一首爱情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

我们习性凶猛，嘴钩锐利，您平时饲养的初期用肉喂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以免被咬伤。 刚才说了，我们的很多习性啊，其实和老鹰是挺像的。在大兴区有个景点叫亮鹰台，这里可以说是南海子历史上最悠久、文化底蕴最深的一座幼台了。这里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如今的遗迹在南大红门北侧，距离南海子公园以南大约3公里的地方。放鹰捕猎是元代人最原始的一种狩猎形式，他们习惯用训练好的鹰雕捕捉天鹅、大雁。鹰雕经过与鹅、雁激烈搏斗，周身是汗，需要到高处来晾晒羽毛，所以这里得名亮鹰台。元代帝王在这里放鹰捕猎，清代帝王在这里赛马阅兵，非常的热闹。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再次走进张恨水，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忧世之思的抱人，新旧婚姻中的暖男。在谢喜章的新作《张恨水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逐渐面目清晰。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透过《张恨水传》再次走进张恨水。第一道题就来了，张恨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是什么呢？ A. 春明外史， B. 金粉世家， C. 啼笑姻缘。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暗香。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了十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呢？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确实，当时随着《金粉世家》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张恨水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但是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他的小说为什么遭受争议，他的婚姻是不是才子佳人士的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最近出版的《张恨水传》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张恨水传》的作者谢喜章先生，为您讲述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 谢喜章，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20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好，下面就请出《张恨水传》这本书的作者谢喜章谢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非常高兴哈，能够邀请到您，我们也是来回来去邀请好几次了今天终于能够请您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一说您，说一说您写的这本书哈。谢先生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因为最近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了，就是正好这本书才出来没多久哈，您也做了一些宣传。那么《张恨水传》很厚的一本书了哈，它是写的是张恨水完整的人生经历呢，还是说某一段人生经历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吧。从他的这个家世、身世，从他的早期教育，然后从他这个进入社会，这个寻找生活出路啊，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到北京来啊，做北漂来打拼啊，然后这个办报的经历啊，写小说啊，成为名人，一直到他这个49年以后，在北京的生活， 一直到他1967年去世、 嗯、 啊，他在北京大学生活了，就是他人生的一半， 嗯 啊，30多年在北京生活， 嗯 啊。 当然您写的不只是他北京的生活，因为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您还上他的老家安徽安庆那边去 啊 还去了好多次，其实应该是展现了他70多年的人生经历哈。我很好奇谢先生这本书写的，就是因为你要写人物传记、要采集资料，其实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哈，花了多长时间？ 从进入这个真正的想写这本书，应该是从2013年，大约是2013年开始。 2013年、 啊、对，2013年开始搜集材料， 嗯， 这个整理材料吧，就是开始写啊，一直到这个2017年，啊，我基本上完成初稿，然后跟出版社在磨合啊，一直到今年的6月底，这个书才出来、 嗯、 啊，大约有那么4-5年的时间吧，啊。 嗯，其实呢要跟大家说，张恨水传这部书已经不是谢先生第一次写人物传记了哈，因为之前您还写过这个梁启超传这本书，其实当时我就看了这本书，是被誉为应该说也是被他的家人们誉为写梁启超最全的一本书了、 啊、是 那本书其实已经耗费了您很多的这个心血哈、 啊、对， 为什么后来会对这个张恨水又特别感兴趣？按说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这个好像也从事的工作什么也都不太一样 啊，对，这两个人那是太不一样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梁启超呢，他是一个思想家， 嗯 啊，政治家啊，而且这个他主要的这个工作，一个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启迪民智，新民，另外就是在这个政治的这种改革当中，他做出他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贡献。 嗯， 他主要的活动都在这些领域。张恨水呢，他不是，张恨水他是一个小说家， 对 啊，他是一个报人啊，这个而且他办报呢，他是办一个市民的这个报纸， 嗯 啊，一个而且他在这个报纸里面，他也是做一个最软性的、 嗯、 就是做副刊的编辑。 哎、 啊、 这其实就是除了新闻之外、大家特别喜欢看的那个版面、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一般都说报纸是两翼嘛、 嗯、 啊，一个是新闻啊，当然它是主业， 嗯， 再一个就是副刊， 对， 副刊其实是辅佐这个新闻能够这个推向这个读者的这样一个方式哈、啊、 嗯， 其实这个梁启超也办报，但是梁启超办的报呢基本都是政论性的啊，就是他不是那种市民化的报纸， 嗯， 虽然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他的工作是要这个启迪民智啊，要这个新民，但实际上他的主要工作是针对着知识分子， 嗯， 读书人， 嗯 啊，或者就是官员这个层次， 嗯， 他的就是应该说是社会的中上层吧， 嗯， 但是张恨水面对的读者呢大部分是社会的中下层， 特别接地气儿、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有点区别。 嗯， 啊、 但是他们都是应该说在民国那个是、嗯、就是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时代之一。 嗯，对，当然就 跟这个有点关系吗？ 梁启超呢，要比张恨水更早一点。 嗯， 啊，梁启超比张恨水大很多。 对， 应该是大一至少一代大上一代人吧。 嗯、 他是1873年出生。 嗯， 张恨水是1895年出生。 嗯， 张恨水出生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在这个社会上很有知名度了，因为当时他已经跟康有为一起搞了这个就是公车上书嘛， 嗯 啊，就是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嗯、 是吧，这个就是1895年这个时候张恨水才刚刚出生， 嗯 啊， 嗯，但是也可以看出谢先生您对这个时代好像还情有独钟的哈。 对，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时代，就是对、 嗯、 写作的人来说啊，对写作的人来说这个时代就是特别的，就用我们原来我在人大念书的时候读新闻史啊，我们那个老师就方汉奇先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清末民初的这个报纸是一片处女地， 嗯， 你就是随便找一个报纸你去研究，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春明外史》也自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连载。这部小说以晚钟记者杨杏元为中心，展现当时北京官场与社会的乌烟瘴气、昏天黑地，隐现着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影子，出众的才华显现了出来。小说很快就受到欢迎，在《春明外史》近五年的连载期间，张恨水又开始了长篇《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连载。这部以清寒人家出身的女子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之子金燕西婚姻悲剧为主线的小说，描绘了金家三代百十个鲜活的人物，也写出了一个豪门由盛而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金粉世家打动了众多市民读者，尤其女性读者的心，为张恨水赢得了更大的名气。1930年，春明外史业已中篇，金粉世家渐入佳境时，张恨水又在新闻报上连载《啼笑姻缘》。这部作品在一年之内就连载结束，却成为张恨水受众最广最轰动的一部小说，让他的文名从北京红到了上海，到了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程度。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张恨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是《春明外史》。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多长时间呢？ A 十年， B 二十年， C 三十年。 哎，那么张恨水的第一部著名的小说是90万字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当时这部小说也是使他一举成名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像明妃经啊，童童啊，还有这个小飞侠呀 ，CC 呀，都答对了。还有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像什么《啼笑姻缘》《金粉世家》会更有名哈，一会儿我们都会说到这些书、这些作品。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时间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一会儿谢先生会谈到哈，来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我们节目今天也进行了视频的直播，一个呢您可以在微博上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同步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张恨水传一本，这本书呢最近出版了，书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以往人们印象中不太一样的张恨水。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知名评论家学者《张恨水传》一书的作者谢喜章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来走进张恨水。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呢，您是从2013年开始就筹划，想要这个写作，然后呢要做各种各样调研。其实尤其是近代这种人物传记不是很好写哈，因为跟他相关的各色人等是都在的，所以你可能要调查的范围就非常的这个广泛。所以我就很好奇您，您为什么会对这个张恨水感兴趣呢？因为刚才您说了，他跟梁启超虽然都是明末清初那个时代您可能是比较情有独钟，但是那个时代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种很出色的人吧，应该说。为什么您对张恨水感兴趣呢？ 这样就是说，刚才我说这个张恨水跟梁启超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嗯， 这个我写梁启超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仰望式的一个视角。 嗯 啊，他太高了，有时候你都觉得够不着他。但是我写张恨水就不一样，我觉得张恨水就像我的同事一样，或者就像我的前辈一样，那种就是你觉得很亲切，他就在你身边啊，就是。你完全可以跟他平视和他交流啊，就是而且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做法我也能够就是跟他感觉特别认同啊， 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哈。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在北京晚报做过副刊编辑的这个原因哈，因为 在北京晚报日报做了好几十年了哈。 对，因为晚报它也是一个市民报纸啊，是吧，这个就是他也是针对就是服务于北京的普通市民的，是吧，这跟这个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他们的办报方针呢 应该说是一致的。 您在晚报做的也是副刊， 啊、对， 五色土、 啊，对， 然后日报也做的是， 对，文艺周刊， 文艺周刊、啊、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就是他，所以在工作上有一个接近的这样一个特点哈， 嗯， 那么当然就是说时代不一样了啊，内容可能不太一样，说编报的思想方针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 但是大致上那种有很多共同点，也就是说我写张恨水的时候产生共鸣的地方比较多， 嗯， 啊，就是特别是他对这个文化的一些看法，啊，我也比较能够接受，啊，虽然就是说有些人老问我，就是说啊，你张恨水这样一个通俗作家哈， 嗯， 这个。那作品都很俗啊，那个一般的好多人都不爱看啊，说你就我说要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要说我个人选择读书的话， 嗯， 我可能很少选择张恨水的小说， 嗯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市民文化的这种角度， 嗯， 我觉得应该给张恨水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一个评价， 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他真可以说是畅销书作家， 啊对啊对，就跟我们现在说网络小说是一样的哈、啊， 嗯， 网络小说大家有时候都不屑一顾，可是其实其中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过， 嗯， 我们只是凭印象，然后说这个不好，这个层次很低或者什么这样的哈。 若干年后回头看、啊、他们在文学史上还是有地位的、 嗯、 就像张恨水的小说，可能那个时候文人会觉得更加严谨的东西会更好、嗯、那为广大市民所接受的这些写这个市井生活的觉得比较低、 嗯、 但是事实上现在看他的作品、嗯、无论是小说亦或是后面改编成影视作品、嗯、其实还是真的很受大家欢迎啊。 其实要说他的小说不光是文学的价值哈， 嗯， 他有很多社会学的价值，你要从张恨水的小说当中，你可以看到，至少比如说北京20年代， 嗯 啊，他的那种生活的这个社会面貌， 嗯， 是吧？深入到社会的最细部的那个层次，胡同里边、大杂院里边，是吧？ 嗯， 这个包括一些娱乐场所啊，这个人们的这种活动，是吧？当时的一些习俗，你都能可以看得到。 您看《金粉世家》那部电视剧拍出来、嗯、成就了多少演员，连歌手都是为大家所熟知、啊、到现在还津津乐道哈。 对， 刚才您说到了张恨水他也做过这个报纸的编辑啊、 嗯、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其实是做过了这个好几份报纸的这个编辑哈、 啊、从张恨水的这个人生经历来说哈， 嗯， 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他的都认为他是个写小说的， 是 吧，因为他出名是因为写小说， 嗯， 啊，他的这刚才主持人讲到，比如说，他的这个《啼笑姻缘》， 嗯， 在上海的新闻报一连载， 嗯， 那么他成为这个南北都有知名度的一个作家， 是 啊，他是在小说上，他是这个一般的确实是家喻户晓的， 嗯， 可是就是说，张恨水的职业，他其实是个报人， 嗯 啊，就是我这个书呢也比较强调他的报人的这个经历，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从报人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恨水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仅仅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去理解他，就是一个不全面的张恨水，而且或者可能说是一个比较片面的张恨水。 所以您的这本书叫《张恨水传》， 对， 对这个人物的一 个专辑。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侧重在书中特别写了他的报人经历。你像我这个书应该是20个章节啊， 嗯， 我有3个章节专门写他的报人经历啊，就是报人上、报人中、报人下， 嗯， 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报人经历呢应该说是从1918年开始啊，在这个芜湖晚江日报， 嗯 啊，做一这个副刊的主编啊，这个后来他这个听了朋友的劝告， 那时候他才20多岁，真的还蛮年轻的哈。他是1895年出生的， 20岁出头嘛、嗯。然后他听了朋友的劝告，就是说你这么有才华啊，你在这个小地方是不是有点这个委屈了哈？ 嗯， 你应该到北京去。他就听了朋友劝告，就到北京来了。然后他到北京来以后，也是一开始是给比如说申报啊，这个给这个《议事报》， 嗯， 啊，就是天津的《议事报》，和他在北京办了分，就是这个，也办了一个分馆， 嗯， 就是做这个特约记者，到了24年，程守我提出来要办一张报纸，那么他就因为他跟张恨水俩人都是给《议事报》做特约记者的，很熟， 嗯， 那么他们就找在一起呢，就商量要办一张报纸， 嗯， 啊，就是办了《世界晚报》，他从这个时候。在等于是在北京的这些 30年代，就是以前，他在北京办《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他这个主持两个副刊。 嗯。 《晚报》这个副刊叫《夜光》。 嗯。 啊，这个，《日报》的副刊叫《明珠》。 嗯。《晚报》的这个《夜光》的这个副刊，实际上就连在他自己的这个《春明外史》的这个长篇小说， 就 自己撑起了这个副刊。 啊、对对，在《夜光》连载。然后他的这个《金粉世家》呢，就是在这个明珠连载， 嗯， 啊，等于是像两个这个大报都由他，都是他的副刊。 他不单单是编辑，还是作者、 啊，还是作者。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写这个《春明外史》也好，写《金粉世家》也好，他在连载这5年期间，一分钱稿费也没有拿过。 哦、 嗯，啊，因为他是职业行为嘛， 嗯， 这个副刊本身就是他做责编， 嗯， 啊，就跟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这个，他拿的第一笔稿费是《春明外史》出单行本。 出书了才、 啊、对他才拿到稿费啊，就是，然后呢，到了30年代初，因为那个9·18事变之后，华北的形势紧张，然后他就考虑到要把家呢，全家呢迁回到那个南方去， 嗯， 他自己也到了上海，在南京这一带，这样呢，就是他在上海和南京也分别给一些报纸做副刊编辑， 嗯， 在上海呢，就是，也是成熟我办的一张小报啊，他编了一个叫《花果山》，好像是一个副刊， 嗯 啊，然后他到了南京呢，他办《南京人报》，这个《南京人报》是他自己投资办的一个报纸，因为这个几个朋友都说他这个写小说现在有钱了， 嗯 啊，他希望大家他拿出点钱来给大家办一个同人报纸，大家一块有个事情做， 嗯 啊，然后他们就在南京办了《南京人报》。这个报纸呢，一直到这个日本人打进南京之后，啊，就是之前的前一两天，这个报纸在停刊，啊，他们才撤出来，到了武汉，然后他从武汉到这个成都，到了这个重庆， 嗯， 到重庆他又加盟《新民报》，在《新民报》等于是在重庆干了8年，啊，然后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北京，啊，当时叫北平， 嗯， 因为那个《新民报》这个在抗战期间积累了很多的这个人脉和他这个财富吧， 嗯， 那么他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北京呢要专门办一张《新民报》北京版， 嗯， 所以呢就让张克水来，因为他在北京有知名度嘛，大家认为是吧、 嗯？ 北京的老百姓都认他，所以呢他就到北京来办这个《新民报》的北京北平版， 嗯， 北平版呢这个他当社长兼总编辑啊，这样他又一直干到1948年的12月份， 嗯， 他辞职。 嗯，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新闻工作报人的这种经历应该是整整30年， 嗯， 从1918年的晚江日报， 嗯， 到1948年底他从新民报辞职出来，这个完整的这个做了一个了结啊， 嗯，所以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以及他这个写作的这个风格，嗯，您会特别的喜欢啊，所以也特别想深入的研究。嗯，后来这个1949年之后呢，这个张恨水是担任了这个文化部的顾问，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等等哈，也一直还是在写作。那么张恨水传这部书呢，刚才说了您展现的实际上是他这个72年的这个人生，20个章节，那么就是不单单是他后面的这个报人生涯的这个辉煌了，还有前面他少年时代的这个生活。为了这个我了解到您还专门几次去到这个张恨水的家乡， 嗯， 去调研，去了解情况。而且因为我也看了那个一些朋友写的，说那个时候去接待您到那儿就知道您有这个心思，但是您也一直没有说，就是去了好几次哈。那么后来去到那边之后，对于您了解张恨水这个人，他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帮助？您了解到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结果说去安徽呢，包括潜山哈，我确实去了3次。这个他这个潜山的这个天柱山我也爬了3回，哈哈，这个去那个地方其实是就感受一种他早年生活的一个氛围， 嗯 啊，按说起来现在已经找不到他早年生活的那些痕迹了， 嗯 啊，就是只不过就是说那地方有很多 时光已经有点久远了 啊，差不多因为也是几十年了嘛， 是 吧，是， 嗯， 啊，所以就是这些年变化都很大， 嗯 啊，就是但是这些年呢，潜山呢对张克水很重视， 嗯， 他把张克水当做一个 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片来在打造。所以呢，就是我去的这个三次，说老实话，这个张克水的这个纪念馆的规模就不一样，一次比一次好、 哦、 啊，就是他这个从政府这边也在这个这方面投入很大啊。当时在那边也碰到一些专门研究张克水的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大家在一起交流，也给我提供很多东西。 嗯， 啊，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潜山开这个张克水的研讨会。 嗯， 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有安徽有一位这个教授叫也姓谢，但是他是另外那个谢谢的那个谢。 嗯， 啊，就是谢家顺教授。 对， 啊， 谢谢张谢老师的谢是解放的解，是吧？ 对对对，他就是做了一本张克水年谱。 哦， 啊。这个当时他还送了我一本，因为那书也当时刚出来。 嗯， 这个书呢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这个张克水的材料呢，因为比较分散，因为我们以前对张克水研究其实有限，特别是这种系统化的研究，包括资料的整理，说老实话做的都非常不够，你想写张克水传，这个很多材料都没有，都得去。慢慢的去搜集，去发掘。 嗯， 包括我们现在唯一的一本张克水研究资料，它是以张克水的文学研究为主，就是小说研究为主。他的身世，他的报人经历，他的家世什么、基本都没有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得到这本年谱之后，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等于是个路径啊，我沿着他这个走过的这个路。我可以去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去整理啊、去探索啊。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先给大家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 再次走进张恨水。张恨水虽以小说名士，但他首先是个报人，其次才是小说家。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多长时间呢？ A 十年，B 20年 ，C 30年。 哎，这道题呢，其实刚才谢先生已经谈到了，所以我看到回答问题的朋友都是对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积极的继续参与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在微博“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还有“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知名评论家、学者《张恨水传》一书的作者谢喜章，走进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张恨水。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张恨水，大家。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对他的作品的熟知程度会超过这个人本身哈。所以说您说了，其实之前对于张恨水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于他这个小说方面的成就，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出生成长身世以及他的这个家庭生活等等，应该说在您的这本书《张恨水传》里头，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刚才说了，为了了解张恨水写这本书，您去了几次去张恨水的这个家乡，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感受他生活的这个氛围。那么刚才其实您也给大家介绍过，他是从安徽的乡下到的北京，应该说这是他很重要的一条人生轨迹哈。所以刚才一开始您就说张恨水他是北漂生活几十年，那他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安徽乡下到北京之后，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这个从外地来的人在北京能够这么轰动呢？那必得是有过人之处啊，是吧？ 对，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说得说到张克水的这个才华。 嗯， 张克水那个应该说他所受到的教育啊，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完善的一个教育，但是他在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积累上啊，他有他自己的特点。 嗯， 就是说因为他是我刚才说他是1895年生人。 嗯， 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就是1905年清政府就取消了那个科举考试。 嗯， 那么实际上就把传统文人的这样一种晋升之路就给截断了。 是， 那么他们这一代人如果说要想寻找一个出路的话，当时也正好是这个中国的城市就是新兴的城市在发展的时候， 大发展的时候， 所以这个各种各样的文人他都进入这个城市。那么文人进入城市之后 它有各种各样的出路，是吧？就是作为像张鹤水这样的呢，它比较方便的就是给报纸写文章。 嗯， 所以它最早的文章，我现在查到的，应该是在它这个也是在2018年左右， 嗯， 它给这个申报副刊，就是自由谈， 嗯， 写的这个小文章，啊，那么就是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投稿， 对，他就投稿，而且在这之前他也投稿， 嗯， 他也写小说，他给这个小说日报、小说月报投过稿，但是呢，那个当时的这个总编辑是这个恽铁桥先生， 嗯， 他其实很欣赏张鹤水的小说，当时张鹤水还是个学生，在这个苏州念书呢， 嗯， 给他写了回信，就说小说写的不错， 嗯， 但是这个小说后来并没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啊，就是虽然没有发表，但是其实给张鹤水的鼓励挺大的，他拿到这个回信以后一直很珍藏这个回信，觉得这个是等于是社会对他一个肯定啊，对， 嗯， 也坚定了他后来写小说的这么一个信念。 嗯， 其实他在这个春明外史之前已经写过一些小说，而且在报纸上连载过， 嗯， 当然就说不是很知名啊，他在晚江日报的时候他已经写过这个南国相思曲啊， 嗯， 也是一个长篇，据说当时这个就是这个晚江日报的这个老板的这个老板娘就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嗯， 啊，这个对他这个另眼看待的，还给他涨了工资， 觉得这年轻人很有才华， 啊，对对对，啊，晚江日报的时候他已经写过这个南国相思曲啊，也是一个长篇， 嗯， 据说当时这个就是这个晚江日报的这个老板的这个老板娘就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嗯， 啊，这个对他这个另眼看待的，还给他涨了工资， 觉得这年轻人很有才华， 对对对， 啊， 后来他到北京以后他也给晚江这个就是他也给他们芜湖的报纸 还继续投稿， 也写过一个连载叫晚江潮， 嗯， 啊，这个好像后来这个芜湖地区的学生们还改编成过话剧， 嗯， 啊，就是当时他在这个春明外史之前应该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写小说的实践， 嗯， 包括一些短篇小说啊，而且他那个时候他比较喜欢的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所以我们看他的春明外史里边其实也充满了对这个当年的这个北洋政府的那些官员们的一种讽刺啊， 嗯，所以说其实他也算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了，还是很有写小说的这种天赋的哈，应该说这个天分真的是。 他最早的时候13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部武侠小说， 嗯， 当然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要发表哈， 嗯， 他只是给他的弟弟妹妹们讲故事啊， 嗯， 按照他这个东西啊， 所以他真正来到北京这个应该说崭露头角就是他连载他的这个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哈，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那么说到这个张恨水，大家对他的名字很关注，网友唐唐说， 嗯， 看过很多网上的文章说张恨水的名字他这个是笔名嘛， 嗯， 来源于这个恨水不成冰，就是跟冰心有关，这是真的吗？张恨水先生其实他的本名叫张心远。 张心远，对， 哎， 对对对， 恨水是他的笔名。 笔名，这个恨水呢，其实这个网上特别多哈。 啊， 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小文章， 嗯， 就来说这件事儿。其实我都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值得说， 嗯， 因为这个太八卦了， 但是挺有意思 的。对，就是。因为那个冰心嘛，他也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哈， 嗯， 啊，张鹤水当然也很有名，可是他们俩的这个名气呢，是在不同的领域里边， 嗯， 啊，冰心基本上是在这个新文化圈里边啊， 嗯， 很有名，是吧？他中学时代就开始写文章， 是 啊，然后就受到这些人的这个推崇哈。那么张鹤水他是在市民阶层， 嗯，而且是张回体的小说， 对，他的这个小说当时知名， 嗯， 主要是北京这个胡同里边市民读者， 嗯， 啊，他们当时喜欢他写的这个春明外史， 嗯， 这个你像他写春明外史应该24年， 嗯， 是吧？这个时候冰心已经到美国留学了 啊， 而且就是冰心比张鹤水小一些， 嗯， 这个张鹤水他到北京的时候但是冰心呢比张鹤水要早到北京， 嗯， 他是中学的时代就跟他父亲到北京来读书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张鹤水还在这个安徽老家这个挣扎， 嗯， 啊，找不到这个生活的出路呢，还，他也不可能这个跟冰心发生什么关系啊。 嗯， 当然有一个说法， 冰心后来说他其实是不认识张恨水的。 这其实连这句话， 嗯， 都是这个。这些人杜撰出来的， 是 就是冰心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张恨水。 哦， 因为这句话呢，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 嗯， 啊，冰心曾经说过这个，我跟张恨水没有关系。 嗯， 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呢？据这个网上的一些文章介绍，是出自冰心的一篇文章。 嗯， 啊，这个冰心的这个先生呢，这个当年出了一本文集，冰心写了一篇长序。 嗯， 说在这篇序里边。这个他提到了，就说他跟张恨水没有关系。 嗯， 我把这篇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嗯， 一万字左右哈。 嗯， 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张恨水。 哦，没有。 可见就是说这句话也是后来的人们杜撰出来的，跟这个张恨水和冰心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件事从头到尾基本是一杜撰，但呢也不完全是这个一点影子没有。 嗯， 应该说，当时呢。张恨水出名以后写这个《春兵外史》，出名以后哈， 嗯， 确实曾经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兵的这个女士啊， 嗯， 这个追求张恨水，啊，追求张恨水，那个时候就是26年以后了，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张恨水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就是都已经2年多了， 胡秋霞 啊，对，哦，胡秋霞，那么这位女士呢，就是希望那个跟张恨水呢能够 更进一步 的这发展关系， 嗯， 他希望张恨水跟前面两位夫人离婚 啊， 张恨水坚决不能接受这个， 嗯， 啊，他认为这个如果他的前就是原配夫人和这个胡秋霞都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人， 嗯， 如果要是离婚了的话，那么这两个女士她的今后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来源了， 这是一个。再一个，他母亲肯定也不能接受， 嗯 啊，因为那个他的原配夫人是母亲帮他找的，是吧？ 嗯， 那么就是等于包办的吧。但是呢，张恨水又是一个孝子， 嗯， 他对母亲很孝顺的。就是你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张恨水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以后，曾经跟他讲过，说你应该给这个就你的原配夫人留下一点什么， 嗯 啊。那么后来。张恨水就跟这个原配夫人有过两次那个孩子， 嗯， 但是都没有，后来都没有活下来。 哦， 啊，就是他要给孩，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人啊， 嗯， 他不是那种接受了那种新的那种婚姻观或者恋爱观的那样，他当时希望渴望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好的爱情生活啊， 嗯， 那么但是他也是遵循着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这样一种儒家的这样一种观念啊， 嗯， 所以他拒绝了那位女士。当然就是说这个可能流传到社会上就有了所谓恨水不成冰的这样一个说法， 啊， 大家又那位女士又不出名，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冰就按到这个冰心身上去了， 哦， 啊，可能有点这个原因。 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感觉就是看到的是说张恨水他因为他自己心远这个名字嘛，他出了小说之后他就觉得好像这种诗文小说他父亲说过这都是雕虫小技，茶余饭后的消遣品，所以他就不想去写上他自己的名字，他就想一个笔名，那么他这个看见自己家里头这个桂花凋落，就想起了李煜的那个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然后又想起了自己的这种生活跌宕起伏，所以他起这个名字，当然这也是一个说法之一哈， 这也是一种杜撰，啊， 对 对 对， 也是一种杜撰。 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起的还很有诗意， 啊啊，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民国初年、清末民初的时候哈，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报纸上写文章的、写小说的一些文人， 嗯 啊，他的一种时尚， 嗯， 就是起一个类似这样的比较有诗意的啊， 嗯， 这个软性的这样一个名字啊，嗯。 好，那么说到他的名字，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作品，嗯，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是要为朋友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汉化被称为汉代的百科全书，

在张恨水数十年的报人生涯中，做记者的时间并不很长，大约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加入世界晚报之后，就以做副刊编辑为主了。直到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12月，由于新民报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张恨水辞去了在新民报担任的所有职务，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的报人及副刊编辑生涯。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30年。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生活中的张恨水喜欢养花，他最喜欢的是哪一种花呢？ A 茉莉花， B 桂花， C 菊花。 是的，张恨水有30年的报人生涯，刚才谢先生也谈到了，所以像红十字啊，还有英子啊，还有一星半月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各位。那么第三道题呢，是说张恨水喜欢哪种花，茉莉花、桂花还是菊花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谢喜章，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20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今天我们请谢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应该说是最新出版的哈《张恨水传》，也是投入了您好几年的心血，从2013年一直到这个现在。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张恨水这个笔名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呢，就谈到了他的这个跟一些女子的这个感情纠葛。其实张恨水的这个家庭生活也是怎么说呢，蛮复杂的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哈。三段婚姻， 对对对， 刚才说到了他的原配是这个他母亲当年是给他找的，我觉得他这个原配其实有一点像这个鲁迅先生那个原配那个意思哈。 对，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在民国初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也不光鲁迅先生是这样，胡适先生也是这样，是吧？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跟个人的性格或者说对文化上的一些理解，这个道德感不一样，那么他们处理方式可能不一样，是吧？但是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个啊，应该说这个张恨水呢，他是一个就是有点像这个他比较欣赏才子佳人式的这样一种生活，特别是年轻的时期，他有这样一种愿望，一种或者说是他的理想啊，他希望找一个能够跟他这个不光是齐眉绝案呢，是吧？还可以一个这个 可以心灵相通的 这样一个对有 精神上的伴侣， 有这样一种共同的嗜好，是吧？能够沟通交流的这样一个伴侣，那么第一个呢，显然就是说，他不太满意，其中包括发生一些事情哈，就是然后他都觉得很委屈，这样呢，就是他母亲也曾经许诺说他以后可以再找一个，那么。到了城市以后呢，就是到北京吧，我说他1919年到北京哈，那么他一个人住在会馆里边，他到了22年的时候呢，就生了一场大病，这个大病期间，你想一个人是吧，在北京，除了一些朋友之外，没有亲人，没有这个身边照顾他的人，他也觉得有这种需求， 比较孤单， 对，那么就是这样呢，就是后来娶了这个第二位夫人，叫胡秋霞，是吧？其实这个他娶这个第二位夫人，应该说他一开始是很有这种向往的，就是他刚娶到这个夫人的时候，你像他给他起这个名字胡秋霞啊，秋霞落霞与孤鹜齐飞嘛，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是从这两句这个诗里边把他化解出这么一个名字来哈，你可以想象他对这个夫人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那么开始的时候他也教他一些读书啊，认字啊，读诗啊，俩人在这个会馆里边啊，后来他们还租了这个铁门胡同一间小院子，这个时候胡秋霞也很聪明啊，就是学得很快，后来张恨水的小说他都是第一读者啊，他先看啊，他能读了，你想是吧， 他们在一起有些年幸福的日子， 然后呢就是，但是胡秋霞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原来在这个一个大户人家做这个使女的时候，经常受虐待、受欺负，那么他就 养成了一个酗酒的这样一个毛病。 哦， 那么他有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呢他会闹事儿。 嗯， 这个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张克水也觉得很苦闷啊，毛病。 哦， 那么他有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呢他会闹事儿。 嗯， 这个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张克水也觉得很苦闷啊，就觉得不太圆满啊。 嗯， 那么到了30年代初，也就是说啼笑姻缘发表之后，那么张克水这个时候在北京的新闻界 知名度很高了。 高了。 嗯， 那么当年呢曾经发生了这个长江的这个大水， 嗯， 水灾，北京的新闻界呢组织了一次那个赈灾义演。 嗯， 他在义演的这个场活动当中吧， 嗯， 啊，就认识了后来的第三位夫人周南。 嗯， 因为是跟他一起演过一次戏， 年轻的女学生。 啊，对对对，是个女学生，当时有传说是他这个妹妹的学生，其实不是啊，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嗯， 这个周南呢确实是让这个张克水呢得到了一种爱情上的或者生活上的一种满足。 嗯， 特别是这个到了抗战期间，周南带着孩子一个人啊，这个几千里这个奔波跑到这个找到重庆去找张克水。 嗯， 那么他们一直在重庆呢共同生活了8年，这也是培养了他们俩人那种特别深厚的那种感情。 嗯， 啊，你看那个山川小品当中写了很多夫妻的生活啊，那个里边有一些很好的那种细节，他们俩人比如说一个人拉琴一个人唱戏啊，什么共同读诗什么这样的一些场面。所以我想就是说从张克水的个性来说，他希望有这样一种生活啊。那么他在这个不断的寻求当中哈， 嗯， 他又不愿意伤害其他的女性。 嗯， 所以你想他这个能够把三位夫人都能够接受下来， 嗯， 而且安排的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啊。三位夫人的生活他都一直是自己照顾的啊。 嗯，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他是一个在刚才我讲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国这样一个文人。 嗯，后来周南就是因为颠沛流离的生活，嗯，比较早就去世了哈。 因为他后来他也是49年以后， 嗯， 49年以后他也是得了病啊，然后这个他比较辛苦。 嗯， 啊，这个因为他要照顾张克水，张克水49年以后得了这个一场大病。 嗯， 有这么4-5年的时间都是身体不是特别好啊。 嗯， 然后这个这段时间基本都是周南呢在身边照顾啊。 嗯， 所以他也很辛苦啊。 嗯，这他的这个婚姻生活哈，嗯，可能关于他的婚姻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这个您呢经过这些了解之后，应该说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张克水哈，嗯，他还是很向往才子佳人的生活。 包括这个我就到北京档案馆查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材料。 嗯 啊，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说回他的这个小说哈。他的这个小说应该说最多的是表现北京的这个市井生活的。嗯，那他笔下的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就是张克水写北京呢确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说就是写北京最多的应该说两位作家哈。 嗯， 一位就是我们的北京人老舍先生是吧。 嗯， 他就是奇人，就是从小生活在北京是吧。他写的北京呢大家也很熟悉，比如骆驼祥子是吧。 嗯， 什么老马什么这样的是吧。 对， 什么二马啊。 嗯， 像什么这个离婚什么这样的。 嗯， 老舍先生写北京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本地人，他的观察视角是他自己的那种生活经历啊。 嗯， 那么他写的基本上是胡同里边的这个就是大杂院里边的北京人的生活。 对， 你像他写骆驼祥子是吧。 嗯， 他就是这样一个拉车的啊，这样一种生活情况。 嗯， 是从这个农村，就是那种农民生活没有出路之后到城市里来寻找出路的这样一些最底层的这样一些人的生活。 嗯， 张克水有点区别，就是张克水写的这个北京的人物呢，他的这个范围要比老舍先生这个丰富的多。 嗯， 啊，就是宽广的多， 人的阶层更多一些。 对，比如上层他也写啊，咱们像金粉世家 对 是吧，写到总理。 嗯， 一家人是吧。那么他也写到这个大量的这个文人知识分子，比如说记者呀。 嗯， 是吧，这个包括演员啊。 嗯， 这个那时候的戏子啊是吧，包括这个 妓女的这种生活，各种各样的妓女，是吧？不是完全像，比如说，她不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卖身的那种妓女， 嗯， 各种各样的那种各种层次的， 嗯， 她都有接触，写过这些东西，而且她写的范围呢，也不仅仅是大杂院啊，当然她也写大杂院，但是她比如写到这个北京南城的当时最热门的一些娱乐场所，啊，高档餐馆啊，因为她写这个官员和这个。这些文人的生活的时候，这些人基本上在这些地方场所活跃的，是吧？ 嗯， 所以他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广啊，而且他写到这种社会的这种，社会政治层面的东西也比较多。 嗯， 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像《春明外史》啊， 嗯， 这《金粉世家》啊这样的，是吧？包括这个《啼笑姻缘》，你也不能说他纯粹是一种社会小说嘛，他也写到一些军阀上层的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关系生活什么的哈、 其实说到张恨水的小说、最广为人知的标签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哈，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归类，可能文坛对于张恨水有很多的争议、而且评价会不高，是吧？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上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观念哈， 嗯， 就是认为通俗的啊，或者说所谓比如说就鸳鸯蝴蝶派吧、啊，就一定不好啊，就一定是低档的啊，低层次的。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其他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我也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就是说，张恨水来说，你要是真是读过他更多的小说的话，你觉得他的小说，就即便是你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我觉得他的小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种小说。 嗯，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念，总认为就是说，要吸收一些。西洋的这个写法， 嗯， 啊，这个小说才是好小说啊，用一些这个，但是其实张恨水不是这样，张恨水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他刚才跟办报其实是一样的，他的理念就是他要服务于城市市民这个阶层， 嗯， 他非常明确，就是他的小说是写给这些人看的，而这些人的这个接受的能力和他们接受的习惯，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小说。是吧？比如明清的白话小说， 嗯， 所以他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来的， 嗯， 他包括他用这个章回体，是吧？包括他在叙述当中的一些特点，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系统当中找到很多特点啊。 那么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您对张恨水也有了很多研究，我相信这些作品您也都反复看过，您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呢？ 我说这个。 读者的角度来说，您对张恨水也有了很多研究，我相信这些作品您也都反复看过，您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呢？ 我说这个张恨水最好的作品哈，其实是在重庆时期写的，也就是说在重庆到北平这段四十年代、他的我一直觉得他的这个小说的高峰啊，就是他在1946年在新民北京的新民报连载的这个啊，《巴山夜雨》 啊， 这个部小说几乎很少有人提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全面的理解张恨水，是因为我们在阅读上就是比较偏重于一些大家常常提到的一些小说， 嗯， 而没有看他另外的一些小说， 嗯， 包括这个，这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巴山夜雨》哈、 嗯， 包括他在重庆的时候还写过，比如那个《牛马走》， 嗯， 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小说，就写。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的，是他的这个写法已经跟他早期的那种章回体小说完全不一样了。 嗯 啊， 确实通过这个谢先生您的这个几年的研究，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张恨水。今天在节目当中又给我们，应该说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丰满的这个张恨水啊，而且也这个澄清了一些谬误。那么通过一本《张恨水传》，也是看到了他不同的侧面，也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北京，看到了作家作品在经过历史和艺术的沉淀和酝酿之后散发出新的气息，也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去读一读《张恨水传》，而且我们今天还准备了这本书中很多故事，现在都来不及说了哈。以后有机会再请您来说。这本书很好的一本书，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张恨水传》，然后再读一读张恨水的作品，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 好，那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